纪念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音乐舞蹈综合演出从10号到12号在平壤举行盛况空前，有平壤市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观看。演出通过配合我们朝鲜市管弦乐、轻音乐、合唱、各种声乐节目和舞蹈来创造音乐形象的新境界，因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。